十五根支柱，我送你365的祝福。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 一年有365个日出，今天的日出刚好28度，小小的人儿全都滋儿着眯着小子，晒着太阳有点慌神儿。 精神笑口常开，万事如意。 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 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 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吉祥的光会环绕着你，像是东升灿烂无比，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岁月像泉水悄悄地流，涌向那星辰永久永久，涌向那星辰。 哎，上半场的那个烟花结束之后，你看又接上了，对吧？ 对呀、啊，这首歌呢依然是充满了年味儿的，就是《绝世高手365个祝福》 嗯。 我们听到的那个老歌哈、啊，就是穿插的在这首歌曲当中出现的。 对，365个祝福还是来自蔡国庆原装的味道。 对啊，而且这次带上了他们家的萌宝哈、啊，庆庆。 就刚刚我听到了范伟的声音， 嗯， 哇，太特别了。 嗯，范伟那个打劫啊。 还是挺好玩挺有意思的。其实过年好多这种贺岁电影也在扎堆上映、 啊、是的，那这就是一部绝世高手啊、 嗯、 美食的喜剧片，哎，听起来还觉得挺想看的。 嗯，其实我觉得过年啊好多时候你看有些影片如果太深的话不适合全家一起去看、 嗯、 就比较沉，就是那种气氛比较低迷啊那种状态。 嗯嗯， 像这种就知道肯定是一个笑点接一个笑点，非常适合全家人一起去。 嗯，没错。 哎，美食喜剧就是建议大家吃完饭之后再去吧。 啊，过年不就是吃吃喝喝，然后就是在一起，嗯， 对，一定不要在两顿饭中间，否则会饿的。我是这样想的。 那你要是从早睁开眼之后就吃到晚是吧？ 嗯。那继续来听歌的新歌时间，哎，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段的音乐随心听 啊是的，这里是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 大家好，我是张婷。 今天周四啊，刚刚说到来听新歌的时间。刚刚送上的也是来自于电影当中的一首新歌。那下面的这一首呢，就是张靓颖带来的《未曾相问》。